于是三人站在高处，眼望着左边这群寻觅 BOSS 的人和右边打 BOSS 的人就这么擦身而过了。他们一定想象不到，他们此时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只可惜中间隔了一座小山坡。从这方向副本赶往那坐标的玩家却是比较远的，此时才走到这个地方。 早有一些就在那附近练级或是更近副本门口求组队的玩家到了那坐标， 不见BOSS身影后， 在世界上叫都叫过好几回了。到坐标地点的玩家知道那里没有BOSS， 未到坐标地点的玩家看到有人这样说却大多不信，由子朝着那地点奔去。2441 3212 一线峡谷的这个坐标点以及周边地区已经越来越是热闹，没到的往这儿赶，到了的已经在四下寻找BOSS的身影。没队的求组队，有队的求队伍更大，队伍大的不能再大的求组团。世界上多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对军模校的质疑声。叶修这边呢， 却早是带着唐柔和BOSS入侵找了一个蒋游等人视线不到的机会，从小山坡上滑了下来，顺势就翻入了一边的一个土坑中。这里先蹲着吧，我去上个厕所。我倒个水。那我干点啥呢？ BOSS入侵思考的时候，那两人已经都没在了。蒋游等人杀BOSS杀得很辛苦， 虽是高手，但地图BOSS可是BOSS中的最强者， 也没那么容易应付。此外几人还都很担心，唯恐被人发现后局面混乱，他们的辛苦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眼看对手就在眼前，唐柔摩拳擦掌，很是迫不及待。还早，他们六个人的火力起码一个半小时， 大家可以看个电影啊，看个攻略什么的。那我倒个水去。唐柔说着，韩颜柔已经不见动静。不大会儿，捧茶杯从叶修这边路过，看到叶修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很愉快的样子，好像前台里那张硬板凳是全世界最舒服、最享受的座位似的。唐柔也没过去打招呼，添了水回座位， 戴上耳机后，就听到叶修正和BOSS入侵讨论在一线峡谷外和人战斗，把人直接推入峡谷摔死是件多么快活的事。是的，是的，很过瘾，大概是10年前吧。10年前，老大，你太夸张了。真的，真的，绝对有10年了。可第10区开了才多久啊？不到一个月呢。 谁说是第10区了啊？这是发生在第1区的故事。啊，你讲你讲。BOSS入侵不再捣乱了，唐柔也不插话，听叶修讲述10年前在一线峡谷旁边的激动。那时候荣耀刚刚开放不久，新世界，大量玩家涌入，感受着这个新奇的游戏，大家抢 BOSS， 抢装备，抢材料，叶修和他的朋友在这样的混乱中卷入纠纷。游戏嘛，谈不上什么对与错，反正就是战。叶修很是不以为然地说着。但是当时我们只有两个人，对方可是一整个工会啊，追着要把我们当时杀到 BOSS 身上爆出来的好东西给爆回去。这要去杀，就算技术上可以杀光他们， 但法力无论如何也是支撑不到场面结束的，所以当时我们边打边跑，那帮家伙也是穷追不舍。我们也是无意间跑到这边的。然后灵机一动，才开始用各种击退和吹飞的手段把那些家伙往峡谷下面打。这多节俭呐，一个落花掌吹飞三个，摔下去就直接等于秒杀。 不过其实有一些职业是摔不死的，像枪手系的，用飞枪飞炮都可以避免被摔死。不过那也没关系， 这里这么高，摔下去摔不死也跳不上，只能去绕远路。 哎，那最后你们把人全推下来了，推了多少人啊？ 当时顾不上数这个了，整个工会的人差不多都推完了嘛，剩下的一看跑不掉，干脆自己跳了。 真的假的呀？ 嗯，其实那时候游戏开始没多久，整个工会也没多少人。 有多少人啊？ 20多个。 靠！ 包子入侵鄙视，讲的这么夸张，原来只是20多人的小场面。叶修也只是笑笑，却也不忘正事，猫头瞄一眼，霸气雄图那帮家伙真是谨慎，还在继续把 boss 往深里带， 慢慢跟着他们就好了。 三人就这样在叶修指挥着抽时机换潜藏的地点，一直也没暴露，就这样亦步亦趋跟了足足1个多小时，结果人影都没见半个。 巨魔像的奸计被我们识破了，不敢来了。 到最后大家只能如此安慰着自己，好像赢得了一次胜利一般。被点名的君莫笑等人此时却终于候到了关键时刻。 好了，快差不多了，生命法力都满的吧，装备怎么样，耐久都还行吗？ 叶修问唐柔和包子入侵。 行行， 两人说道。 好， 叶修说着，他们三人此时藏在一个小土包后面，君莫笑冒头的次数明显增多，叶修是要细心的观察一下外面战斗的情况。战斗的确已经进入白热化， boss 炎之浪人傲盘红血状态正在大发神威，蒋游大声指挥着几人，却也应对从容，不过此时他们已经不再继续把 boss 往什么深处带了，显然就准备在这里解决。 果然都是马甲啊，蒋游大声的指挥，叶修也大多听在耳中，他所叫的名字和这些角色的 ID 严重不符，一听就知全是披着马甲在战斗， 而通过听点名和看角色的举动，叶修把每个人都分清楚了，也看出来爱凑热闹是他们的指挥， 配合很娴熟，果然是有足够的实力拿下 boss 的。 叶修评价道。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唐柔频频发问。 别急，等双方都是强弩之末的时候，我们出手一举拿下。记住啊，先杀人后杀 boss， 攻击目标现在来确定一下，我们把他们做出编号，方便我们指挥的同时不被他们知道我们的意图。他们一共6个人，我们就以1到6为编号，那个元素法师爱凑热闹是1号，剑客2号，神枪手3号，拳法家4号，牧师5号，狂剑士6号，都别记混了啊，我在消息里发出来了。好，等我指示。 叶修说完继续观看战局，此时却是不由想到了黄少天，如果那个家伙在的话，此时要做的事儿倒十足是那家伙的强项，把握机会一击必杀。烈焰冲击土堆外，蒋游的爱凑热闹又是一个法术得手，高高升起的烈焰火柱将炎之浪人傲盘卷在其中，但此时的炎之浪人傲盘已是红血状态，本是可以让目标浮空的烈焰冲天打在他身上，却丝毫不见浮空效果。炎之浪人傲盘反手一剑，硕大一个剑圈光环闪出，攻击范围足足有270度，但用的技能却不过就是剑客最普通的拔刀斩而已，到了他的手中几乎要斩成一个圆了。蒋游等人自然早有防备，三人站位都在剑圈没有波及到的90度范围，爱凑热闹和神枪手两个远程打击者干脆就在攻击距离以外，正面抵抗的却是队中剑客，一个极其精准的格挡招架下了这记拔刀斩。 但格挡只是化解部分伤害，而不是全部伤害。地图 BOSS 的技能硬吃一下，哪怕是用了格挡也是相当难受。不过队中牧师早已一个恢复的白光刷下，剑客精神抖擞，还手也是一记拔刀斩，将炎之浪人傲盘身上劈出一道血花。炎之浪人傲盘一声怒吼，直接一剑劈在面前地面，却是狂剑式的技能地裂斩。一声闷响，地裂斩下去后，炎之浪人傲盘四周大范围内竟然有十多道碎石如喷泉一般喷射而起。玩家狂剑式的地裂斩绝无如此夸张犀利的效果，显然这又是 BOSS 手中的加强版技能，而且是经过红血状态后进化过的。 看这个技能， 叶修连忙招呼唐柔和 BOSS 入侵。 炎之浪人傲盘的这个技能出招很快，很难破招，喷起来的碎石位置随机，也是速度很快，很难防备。但是在喷起的一瞬，如果正对角色脚下时，会有一个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微妙，但是如果细心的话，一瞬间视角水平线的上升还是可以让我们察觉到它。如果反应够快，这个攻击是可以躲掉的。看，刚刚那个拳法家就躲掉了。 叶修说话的功夫，霸气雄图的顶尖高手队却是被这个技能冲击的有些狼狈。叶修所说的这种躲法他们也是知道的，只不过这种操作想成功肯定是有几率的，就算是叶修也不敢说他每次都能做到。场上六人，四人在攻击范围内，三人被碎石喷泉突中，最终只有那个拳法家真的靠这种方法跳开那碎石喷泉。另两个，一个剑客，一个狂剑士，狂剑士就是发现 BOSS 的玩家，本就不是什么大高手，被喷得无可争议。那个剑客倒也做出了翻滚的动作，只是慢了些许，翻滚被碎石喷泉直接喷成伸展运动了。但对于这样的局面，显然霸气雄图的高手们并不着慌，早有心理准备。外面两个远程攻击手继续抓紧输出，牧师加紧恢复剑客，拳法家躲过碎石喷泉，立刻跑回一个冲拳，跟着一个柔道的背摔，成功将炎之浪人傲盘拿住，摔翻在地，给大家争取稳住的时间。从这一回合里就明显可以看出，发现 BOSS 的狂剑士因为水平和其他五人不在一个层次，是游离在配合之外的。 加油，没多少了， 蒋游大声喊着。那剑客早在炎之浪人傲盘起身阵地波时就已经凌空跳起，阵地波刚小，他正好一个银光落刃滑入，机会也是捉得恰到好处。炎之浪人傲盘中招，但这非强制倒地的抓取类技能却是无法击倒他。炎之浪人傲盘反手一剑斩来，剑客又是一个格等架开，而后拔刀斩还击。很显然，这家伙攻击的手段很套路，但是套路正是 PVE 时最有效的手段。蒋游心中无比激动，这 BOSS 终于是要拿下了。野兔 BOSS 无论多少级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哪怕是他这种神之领域的大高手也会因此而兴奋。 再来， 蒋游高声叫着，其他人显然也都发现胜利在望，气势高到顶点，输出堆上。剑客上前抢仇恨，攻击过后炎之浪人傲盘反击，剑客又是精准的格挡。与此同时，就见三条人影忽地从旁边一座小土包后飞出。 海燕柔二号，包子五号， 叶秀大叫。 去木校。 此时霸气雄图六人由四人的视角中瞥到了飞出的三条人影，继而又看清了三人的 ID， 而后就是异口同声的这一声大叫。 这一声叫喊中所包含的情绪有愤怒，有不安，有暴躁。君莫笑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蒋由在刹那间已经明白了个大概，但细枝末节却根本没有功夫去细想。2号、5号，各是指什么？蒋由死盯着韩嫣柔和包子入侵，结果第一个做出攻击的却是君莫笑。千机伞一甩，伞尖翻起，露出黑洞洞的枪口，轰轰轰三声炮响，一个反坦克炮已经被放了出来。至于这么细的枪口怎么就射出了这么胖的炮弹，这个问题实在不好纠结，只要学了技能，一切都有可能。听到炮响，所有人都是全神戒备，结果三发炮弹却是没有飞向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而是在颜值浪人傲盘身上炸开了花。这个举动是必须的，三人小队也得在颜值浪人傲盘身上建立仇恨才行，不然此时就相当于一个路人，杀了霸气雄图的六人也拿不到 BOSS 的所属权。这是荣耀的规矩，未必就是最合理的，但玩家却都很接受。紧随其后的是包子入侵的出手，一块板砖犹如天外飞仙般在一片混乱中正飞到了牧师的脑门。眩晕几率没有被触发，但牧师正在进行的恢复却立即被打断了。叶修做出的指挥本就是预判型的，算准了这个时候，牧师当然要给充当 MT 的剑客进行恢复治疗，所以事先告知包子入侵用什么起手攻击。这一声令下时，牧师还没起手恢复，包子入侵板砖飞出时，他的恢复却已经开始进行。不是他没有发现这危机，只是在他们这套机械的打法中，剑客隔挡退身，而后他立刻恢复剑客，已经是重复了一个多小时的机械动作。这牧师眼看着三个不速之客飞出，但手却还是下意识地操作了一个恢复给剑客。这理清后的时间先后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啊。这看上去根本就是包子入侵先扔出板砖，然后牧师连忙一个恢复术让板砖来打断自己。唐柔的战斗法师却是没有什么远程攻击手段，而且蹲守了这么久，身上连个炫纹都没有。不过唐柔也不是死板的人，虽然叶修告知主攻目标是二号剑客，但剑客距离他尚有一段，冲过去的过程中抹过颜值浪人傲盘身边，唐柔指挥韩嫣柔给了颜值浪人傲盘一个落花掌。原想着靠着技能吹飞一个颜值浪人傲盘撞几个人也是好的，但不想此时红血状态的颜值浪人傲盘很是强硬，落花掌的强力吹飞效果竟然也被抵抗，颜值浪人傲盘只是被这一掌轰出一个踉跄而已。唐柔吹飞目的没有达到，但至少一个火属性炫纹因为这一击闪现在了身边。唐柔没有犹豫，立刻炫纹发射，火属性炫纹飞出，在颜值浪人傲盘身上炸开。韩嫣柔的手臂却立刻泛起了红光，力量立刻增加了20点，却是火属性炫纹的强化状态已经产生。唐柔没忘自己的主要目标，路过颜值浪人傲盘时这么来了一手后，就不做任何停留的继续朝着剑客狂冲了过去。